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我们要讲解的是46级的学习素材，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piece of news report taken from the College English Test Level 4。 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一段呢，是一则新闻报道，选自4级听力考试。好，那我们听新闻的时候呢，通常关注的就是 when, what, where,How and why， 是吧？ 对，新闻的几大要素就是您刚才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做了什么。那么相信在听力考试中，这一些关键要素也会成为考点的。 没错。 那么我们等会儿听的时候呢，就要着重来听这个新闻报道里面到底涉及了哪一些关键的信息。 好，那我们开始之前先来预习一下这里面涉及的生词。第一个生词是 grocery。 grocery 呢，这个单词呢拼写是 G-R-O-C-E-R-Y grocery， 这个 C-E 呢发诗的音，所以 shery。 那么 grocery store 就是指便利店，通常这个便利店呢有时候会卖蔬菜水果，也有打火机、烟卷等等，那么各项的东西也可以称为 groceries， 是复数的形式，就是你从杂货店所购买的东西。那么这个单词变成复数的时候是去 y 加 ies， 所以呢你可以说 I'm going to get some groceries， 你也可以说 I'm going to a grocery store nearby。 就是我要去附近的杂货店啊。一会儿呢也会听到类似的一句话，在开头的时候，一个少年就在杂货店里面请求一个陌生人为他的妈妈买一些食品。 那么再接下来呢，有一个单词是 to pull at someone's heartstrings。 这个 heartstrings 两个单词放在一起，没有空格和横线，就是心弦的意思，中文也有扣人心弦，是吧？扣人心弦，这个弦就是 string， S-T-R-I-N-G heartstring， 两个放在一起。To pull at one's heartstrings 就是扣动某人的心弦。 哎，这个比喻特别形象啊！就是 string， 我其实最早是在那种乐器方面的材料里看到的，那个小提琴啊、大提琴啊这些弦乐器。那么在 heartstring 里面呢，指的就是心弦，非常的形象啊。 对，另外有最近的新科技呢，提到这个弦理论，也用的是 string 这个词。那么 string 呢是 S-T-R-I-N-G， 因为它在 S 清辅音后面，所以它不念成 string 而念成 string， 就浊化了。接下来一个词是 raise， R-A-I-S-E。 那么在课文中呢，大家听到的是 raise 后面加上一个数量的前数，那这个 raise 的含义呢是筹集资金的意思，及物动词。好，再往下呢是 approach，作为动词来讲 ，someone approached me 就是有人找到我的意思，这是 approach。好，然后再往下呢，就是下面一个词是 grace，G R A C E。那么这里有一个词组 ，trying to get food for someone of the grace of other people。那这里 grace 做名词讲，它的含义是慈悲仁慈的意思。也就是说在他得到食品的时候是因为别人的善心而得到食品。好，然后再来有一个时髦的词叫 crowdfunding。 这个 crowd 就是人群， funding 就是筹集资金，动名词 crowdfunding 就是众筹。那我如果我说 on the crowdfunding site， 那大家知道是在一种众筹网站。那今天呢就是预习这些生词，那我们现在给大家放第一遍录音，请大家在听的时候注意抓住时间地点等要素。 在录音结束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问题，大家也可以根据您听到的大意来想想这些问题应该怎么回答。好，我们来听第一遍录音，请大家仔细听。 A 16-year-old asked a stranger at a grocery store to buy him and his mother some foodin exchange for carrying the man's groceries to his car. What happened next will pull at your heartstrings. A wonderful bond formed between the two, and within a couple of weeks, the stranger, named White, helped raise $190,000 on a website to support the Memphis teenager and his disabled mother. When Chauncey approached me, it just pulled at my heart, White said. Here comes Chauncey,just trying to get food for him and his mom off the grace of other people. When I looked at him and saw what he was doing and what he was asking for, I said he was my hero. Chauncey is a top student who is doing his best to make it in a world with no money and very few resources. White explained on the crowdfunding site. He wants to work and help his mother financially.It's so rare that we get an opportunity to effect so much change on one life, White wrote. I cannot thank you enough for caring about Chauncey. This is his big chance, and you're making it possible. Questions 5 to 7 are based on the news report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5. What did the teenager Chauncey do at the grocery store to get some food? Question 6.What did the stranger do for Chauncey? Question 7. What do we learn about Chauncey?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领读技巧叫 omission.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FM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好的，我们很快就把刚才给大家准备的这段四级听力的真题给大家放了一遍了。那么大家听得怎么样？有没有听清楚这段话的大意？它其实是一个英文的新闻，讲的是国外的小男孩向杂货店的一个陌生人求助，希望陌生人能够给他和他的母亲买一些吃的东西，看来他们家庭肯定是非常困难了。那具体讲了些什么内容呢？我们接下来请壮壮老师给我们逐句的讲解一下。 A 16-year-old asked a stranger at a grocery store to buy him and his mother some food. 好，上来呢就概括了一下，整件事情是一个16岁的少年向一个陌生人发出请求，让这个陌生人呢，这个发生的地点呢就是 at a grocery store， 就在这个杂货店，要求这个陌生人给他和他的母亲支援一些食品。好，这里有一个单词就是 buy him and his mother some food。 这个 buy 这个词购买，首先呢它是可以加两个宾语，一个宾语呢是人，另外一个宾语呢是东西。那这里边呢仔细分呢其实就是为谁谁谁买什么什么东西的意思。比如说在课文中他说 buy him and his mother some food， 也就是为他和他妈妈买食物。那通常来讲呢，这个两个宾语如果你把它顺序颠倒了，比如说 buy some food， 把这个东西放在前面的时候，那为某某某人放在后面的时候呢，他就需要在人这个名词前去加介词。比如说 he buys some food for the young man and his mother。 那这里边呢在英语有好多词呢都是这种跟两个宾语的动词，那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看好这个顺序。比如说用 buy， 咱们再来造一个句子哈，我会给你买一个结婚戒指，那英文是 I'll buy you a wedding ring。 buy somebody something 这是可以用在很多情景下的，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 buy him and his mother some food, 指的就是为他和他的母亲买一些食品。 好，那如果我们把这个两个宾语的位置颠倒，也可以说成是 I'll buy a wedding ring for you. 对，这个介词要注意，用的是 for 啊，为某个人买某个东西。我想很多同学可能更加知道这个 for, buy something for somebody. 对， 这个是很好理解的。 对，就是正过来了，没有介词的时候，好多人就觉得懵了，怎么这么一大堆名词呢？ buy 后面又是人又是东西啊。现在这个词你就知道它是跟双宾语。好，接下来呢，他说 in exchange for carrying the man's groceries to his car, in exchange for, 这里边的词组的含义就是以此作为兑换啊，这个少年呢会帮助求助的这个陌生人把他所买的东西提到这个陌生人的车上，也就是替他运一下东西啊，短短的几步路可能。好，那么在国外呢，他那个停车场还是很大的，所以说你如果推一个小车，你把东西放到自己的车里，这也是完全可以的。 嗯， 但是呢，这个男孩子呢，其实就想找一个方式来换取食物啊。那 in exchange for something, 这个大家可以记住。那这个 for 后面呢，可以接动名词，比如说像课文里面说的 for carrying the man's groceries to his car。也可以直接接名词。好，接下来 What happened next will pull at your heartstrings。 嗯，其实我很好奇后面发生了什么，因为开头这两句话其实就把故事的背景交代了，就是这个小男孩家里确实遇到一些困难啊。我们看到他非常的努力，想为他和他自己的母亲争取一些生存的机会，帮杂货店打杂得到一些食品。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呢？我们来听听看更多的介绍。 好，他说呢，这个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呢，就触动了你的心弦。好，这个 What happened next 是一个主语从句，它的谓语是 Will pull at your heartstrings， 即将扣动您的心弦。 A wonderful bond formed between the two， 有一个非常好的纽带在他们两人之间形成了。Bond, B-O-N-D, 纽带的意思。And within a couple of weeks, the stranger named White helped raise $190,000 on the website to support the Memphis teenager and his disabled mother. 这个事儿还挺了不起的呢，并不只是说这个陌生男人给他们一些资助，而且呢，他在网站上面还发动了宣传，帮助这对不幸的母子筹集捐助款，筹集的资金高达$190,000 $190,000呢。 然后这里呢，他交代了更多的具体的细节，就是这个陌生人呢 named White、名叫怀特，同时呢这个 teenager 年轻的小男孩呢是从孟菲斯这个地方来的，所以他说 support the Memphis teenager and his disabled mother。 那同时这个妈妈她的身体状况是 disabled 残疾。好，那这句话里面就把三个人物的更多的信息提示出来。 When Chauncey approached me, it just pulled at my heart, White said。 那这里边呢有几个地方要注意。那他说 Chauncey、当 Chauncey 接近我、向我求助的时候，找到我的时候，这个 approach 就是跟我接触。那 Chauncey 呢就显然根据上下文是这个 teenager 的名字。 It pulls at my heart，我的心揪紧了，就是拉了一下我的心。然后他说 White said， 这时候某某某人说放在引号的整个引用内容的后面啊，那你就中文会说怀特说什么什么什么话，而英文呢为了突出这个话是重点，所以他把谁谁谁说这个部分放在引号引用内容的后面。Here comes Chauncey, just trying to get food for him and his mom of the grace of other people. 他走过来、不顾难堪之情，就是想给自己和母亲求得食物、希望呢大家能够有慈悲之心。 To get food for him and his mom of the grace of other people. 这里面 of the grace of somebody 你可以作为整个的固定搭配来记下来，就是希望因为某人发善心而怎样。When I looked at him and saw what he was doing and what he was asking for, I said he was my hero. 当我看到他，并且呢，明白了他所正在做的事情，以及他所要求的是什么，然后我就说 他是我的英雄。这里面有几个词 When I looked at him， 这个 looked at 就是向他看过去。And saw what he was doing， 这个 saw 呢看见，那英文这个 see 也有明白的意思。 嗯， see somebody 后面加的动词是什么形式呢？ See somebody do or doing 都可以，如果表示正在做什么事情就用 doing， 如果表示同时进行不强调正在，那么你就可以用 do。 那这里呢 see 呢是明白的意思，不是用眼睛看到的意思。比如说 Do you understand? Yes, I see、这个 I see 不是说我看见，而是我明白。那当我明白了他的所作以及他所要求的时候， I said he was my hero、于是我就说他是我的英雄。也就是这个 Mr. White、这个怀特呢，他很敬佩这个少年。 Chauncey is a top student、这里边好学生，大家一看英文很轻松的就表达出来了， 就是 top student， top 就是最顶端的，对吧？最优秀的，排在最前面的 top student。 Who is doing his best to make it in a world with no money and very few resources。 他呢定语从句出来，他呢就是尽自己最大的所能。 Make it in a world with no money and very few resources， 这个 make it 就是努力做成一件事儿，那么 make it 其实它就是生存下去、所以呢、这个男孩呢就是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生存下去。那么这个世界是什么世界呢？ In a world with no money and very few resources， 既没有钱，并且呢他的这个资源也是几乎没有。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面，男孩子尽其最大的所能要生存下去。这个 few 它是否定的含义，是几乎没有。 White explained on the crowdfunding site, he wants to work and help his mother financially. 那么怀特这个人呢，就在众筹网站上解释说，这个孩子呢想工作，在经济上帮助他的母亲。 It's so rare that we get an opportunity to affect so much change on one life, White wrote. 怀特写道，我们很难有机会在一生中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力。 I cannot thank you enough for caring about Chauncey. This is his big chance, and you are making it possible. 我感激大家对这个小男孩的关心。对他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难得、非常好的机会。谢谢你们让他的改变有了希望，有了可能。 这里面有一个词组的用法，就是否定的，然后加上 enough。句子里面说的是 I cannot thank you enough for doing something， 就是我再怎么感谢你都不够，都不过分。所以这个否定呢，其实它就是强调我非常感谢的意思。好，这个用法呢，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并且去在阅读和听力的时候呢能够理解的正确。好，那我再说一个句子，还是用这个否定加 enough、I can't stress it enough，就是我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好，再来啊，I can't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enough， 也是我再怎么强调其重要性都不过分。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呢，就是 affect so much change on one's life， 这个 affect 和 influence 这两个词对什么什么产生影响的时候所搭配的介词都是 on。所以一谈到影响，不管是 impact 还是 influence 还是 affect， 大家都可以记住它的介词是 on。 好，接着呢他说呢，无比感谢大家呢使这个变化成为可能。那所以呢怀特他就在这个众筹网站上啊，其实就是表达了他自己的一些心愿和号召所有的人都来帮助这个小男孩。好，以上就是我们的逐句讲解的部分。那下面呢，我们准备再给大家放一遍这个录音，还得希望大家能够想一想啊，这个题目中所提的问题，你看你能不能回答？ 哎、没错啊，一共有三个问题在结尾提出了。那么您等会儿听的时候，看看这三个问题，您心中是否有数？我们赶紧来听一下这段录音。 A 16-year-old asked a stranger at a grocery store to buy him and his mother some food in exchange for carrying the man's groceries to his car. What happened next will pull at your heartstrings. A wonderful bond formed between the two, and within a couple of weeks, the stranger, named White, helped raise $190,000 on a website to support the Memphis teenager and his disabled mother. When Chauncey approached me, it just pulled at my heart, White said. Here comes Chauncey, just trying to get food for him and his mom off the grace of other people. When I looked at him and saw what he was doing and what he was asking for, I said he was my hero.Chauncey is a top student who is doing his best to make it in a world with no money and very few resources. White explained on the crowdfunding site. He wants to work and help his mother financially. It's so rare that we get an opportunity to affect so much change on one life, White wrote. I cannot thank you enough for caring about Chauncey. This is his big chance and you're making it possible. Questions 5 to 7 are based on the news report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5. What did the teenager Chauncey do at the grocery store to get some food? Question 6. What did the stranger do for Chauncey? Question 7. What do we learn about Chauncey?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中。那么我们赶紧来回答最后这段听力中给我们留的几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 ，What did the teenager Chauncey do?At the grocery store to get some food. 那么在这个杂货店里 Chauncey 这个小男孩为获取食物做了些什么事儿呢？ 好，那你可以直接回答了。 He asked a stranger for help by sending the groceries of the stranger to his or her car and then in exchange for some food. 没错，为了得到食物呢，他就开始在那儿做一些零工。第二个问题，What did the stranger do for Chauncey? 那么这个杂货店里的陌生人对小男孩 Chauncey 做了些什么事呢？ Go to a crowdfunding website and raised $190,000 for Chauncey and his mother. 也就是说他呢上众筹的网站上为 Chauncey 和他的母亲筹集了19万美金的资金。 The last question, 最后一个问题 What do we learn about Chauncey? 我们对 Chauncey 有哪些了解呢？ Chauncey is a 16-year-old boy from Memphis and he is a top student in school and he tries his best to support himself and his mother financially by offering his job and efforts.好，那么这是一个16岁来自孟菲斯的小男孩，他是一名好学生，并且呢，希望通过这个帮助其他人做一些杂事的方式呢，为自己和妈妈筹集资金啊，去谋生。 好的，那以上这些呢，就是我们今天大学生英语在线给大家准备的四级听力的所有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今天有关于这个国外小男孩的英语新闻，同样它也是四级的真题，能够对大家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壮壮老师的讲解，希望明天同一时间您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Thank you.